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他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老李，你这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呀？ 广播里在免费送羊奶呢。哎，我想去看看啊。 羊奶粉那能喝得惯吗？ 不花钱免费喝的。这一起跳舞的王姐昨天就去了，说挺好的，不甜不膻，还很香呢。我也去试试。哎， 那我也去。 为了庆祝瑞麟北京第二家旗舰店隆重开业，现举办双店同庆的活动。凡是活动时间段内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参加开业庆典的朋友，届时每人都将免费获得两件开业大礼包。 是的，现在起只要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报名成功，北京第二家旗舰店开业当天就可凭借报名号码免费领取一盒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以及两斤装的新疆大红枣。报名时间是3月14号、15号、16号、17号，仅此四天，每档活动只有100名免费领取的名额。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哇，真没想到这么快北京就已经有第二家旗舰店了。 是啊， 这说明现在选择喝羊奶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羊奶除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这些之外呢，更有一些特殊的物质，每天一杯，营养活力一整天。记好，报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门店地址才是最重要的。 对， 如果您是东城区的朋友，可以到北京市东城区南花市15号新景家园东门旁瑞麟第一家旗舰店参与活动。那如果您是西城区的朋友，可以到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西四点路口南公交站旁瑞麟第二家线下旗舰店参加活动。但前提是您得先打进电话成功报名才能参加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先打电话报名就能免费试喝瑞麟羊奶粉，每天一杯，可以补充640毫克的钙质、7.5毫克的铁、17.5微克的硒，以及维 A、维 C、维 D、维 E 等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是的， 瑞麟双店同庆免费请大家喝，而且还有两斤的新疆大红枣送给您，干吃、泡茶、打豆浆都可以。春季就应该把身体好好的保养起来。免费领取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海淀区的刘阿姨就说了，身边好多跳舞的姐妹都在喝羊奶，我也是经常在广播里听到你们推荐羊奶粉，就是担心自己会喝不惯。阿姨您放心好了，瑞麟乳业专业做羊奶粉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天然牧场冷链快运，快速杀菌成奶，先进的除膻技术，即使是不吃羊肉的朋友也不会拒绝瑞麟羊奶粉的，这就是我们的自信。别犹豫了，先打电话报名吧，4007106108 4007106108。 想购时间与瑞麟奶业已经合作多年了，在北京也有很多年的推荐，都说十年一见，十年的工匠精神造就了今天的瑞麟品质。 是 瑞麟承诺，所有瑞麟羊奶粉都是由鲜羊奶提纯的，不含增稠剂，不含任何的违禁成分，由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0031的齐先生就说了，已经喝瑞麟羊奶粉快一年的时间了，听说第二家门店就要开业了，那一定要去看一看。谢谢您对瑞麟羊奶粉的支持，对中国羊奶的认可。北京市东城区南花市15号和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40号双店同庆，您方便去哪家门店就去哪家门店，开业礼包是一样也不少，但是前提是先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